ブゼー バザ ー Hello, hello. Bye bye, bye bye. 欢迎收听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What's up?系啦， 系啦，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威威， 我系我嘅节目主持人阿牛， 我系杨怡， 系啦，好啦，开头嘅时候我哋要讲啲咩？你哋唔系讲嗰啲咩？ 开头嘅时候咩啊？ 即系嗰啲咧咩 subscribe 啊咩 啊 at 我哋 IG 啊要， 杨 怡讲， 我请大家 subscribe 我哋嘅WhatsApp channel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要 follow 我哋嘅 IG 已经去到1130几人啦。 哇，佢哋上次集资又近咗一大步， 即系好多谢大家 follow 我哋。 我哋每一个 follow 人都系真人去 follow 嘅， 系 啊，即系真实呢个人系真系觉得几好或者中意嘅就真系咁嘅。 或者突然之间有啲人咧会突然之间 add 咗我哋之后就狂 like 一啲嘢，一连串咁 like 去 follow 之后就睇翻之前。 就 系 咁 样 啦， 亦都有啲人可能系默默地 unfollow 咗嘅，都唔紧要嘅。 有咩？ 有下 过？因为嗰啲通常都会 up 下又 down 下 ，up 下 down。 我哋有噶， 有噶，有噶。 系咩？ 我有留意到。 睇住个市 啊！咁佢走咗就算啦， 唔紧要啦。可能嫌我哋太嘈啊！ 我哋真系好嘈。 哦，但系有人又话瞓着， 有人就知我哋嘈咯。 佢话有啲人留言话我都系瞓着嗰一个啊，咁啊你有冇睇到啊？ 咁你哋梦中，你哋梦中相会啦，你瞓咗个班，佢喺嗰个 group 埋一齐啊，系咪先？喺嗰边见咧， 我屌！ 喺梦中啊， 系有啲人又话真系哇，好中意你哋，好嘈啊咁噶嘛。 多谢。 系啊。咁我尽量嘈啲或者尽量系咪啊？ 好，既然咁热，梗系讲咩啊？ 我讲夏天， 冇错， 夏天或者大地。 但系今次个夏天同上次个夏天系唔一样噶。 上次我哋讲夏天， 我哋系上次讲热。 上次夏天系讲好热，着咗啲咩嘅？有啲咩衫嘅？ 热。而家我哋系讲暑假。已经我哋大人成年人冇咗个暑假。 但我想讲少少咧，上次我哋唔系讲着啲咩，跟住有条裤好出名嘅， 有条裤好出名， 系啊， 咩裤？瑜伽裤？ 系啊，咁喺大家未讨论瑜伽裤之前，我哋已经讨论紧。 我想讲咧，因为最近咧我就有去做 gym 啦，咁因为我就好懒嘅，如果我真系做 gym 咧，我就唔会事前事后去要排咗会有其他 schedule， 我真系净系去做 gym， 做完就翻屋企。咁所以咧，我就系嗰啲着晒成套健身衫啦，即系我都系着 legging 嗰啲瑜伽嗰啲 legging， 然后可能着件长啲嘅透气嘅 T 恤，跟住就去做 gym， 做完就翻屋企啦。我唔使再换翻衫啊，冲个凉啊咁样嘅，翻屋企先嘅我会。我就发现咧，着住呢个瑜伽裤喺香港嘅夏天咧，即系排队搭车啊，行去做 gym 已经爆炸啦， 好热啊！ 即系人体爆炸啦， 即系好贴啦只脚。贴晒脚啦， 你系咪着 Lululemon 先？可能要着啲比较好嘅牌子，可能冇咁热。 系，但系我因为我好怕热咧，我一定系着短裤先爽嘅，长裤都唔得噶啦。 着裙嘅要， 或者民族裙咁，即系送啲松身嘅，但我就好少嘅。我就觉得哇，其实着住呢条瑜伽裤咁样喺度 贴住系嘛， 好热好贴脚啊！点可以着成日去街又唔系做瑜伽呢？ 所以我哋呢个话题都好多人讨论， 真系好犀利啊！我最后真系着短裤去，即系去到换条瑜伽裤咯，我不能再着住佢。 但最近我见到有一只咧系短嘅瑜伽裤， 嗰个单车裤啊嘛， 系咩？我唔知道，总之佢个样都系咁样贴，但系就短，即系露出下面小腿，去到膝头到啦， 露出半个。 唔系而家，我觉得而家上网睇到有一啲咧系冇咁贴嘅，但系都系呢个质地嘅。 O、okay, K， 大家都可以试下嘅。 唔知道啊， 有啲衫都系。 你要穿上去先知嗰个程度去到边啊！有啲好肉酸嘅真系， 好热啊咁咯。 我就哇咁贴到又短啦、啊，跟住佢可能佢上面嗰件衫咧唔系长噶， 佢短露腰嘛。 可能系啦，跟住你成个嗱，我咁讲啊，离远你见到真系成个身体见到嘅。你系明我意思 ？Every shape， 我哋上次讨论过噶啦。不过我意思，我哋早人哋一步讨论呢啲咁嘅无谓嘢。 系啦，我 都系要着嘅，唔着啦。 做都是穿翻衫好啲嘅，系 好啦。暑假咩做？ 暑假而家咪就暑假啦，系咪？ 而家暑假都系咁嘅啫，我哋冇暑假。 对于我哋呢啲成年人嚟讲，暑假就真系 暑假对我嚟讲就系大镬啦，去边都好多人。 系因为好多细路啦。 因为你唔系暑假嘅时候咧，你都会啊，今日闲日冇乜人， 嗯， 你都会偷街去啲地方咧，就系唔想星期六日先去嘅。即一至五去就少人啲啦， 但而家唔系啦，一至日都系咁多人， 而家大捻镬啦，因为又开翻关啦， 所以暑假就造成又系好多细路会喺一啲地方出现咯， 系周围都有细路， 系啊，或者因为啲家长就要陪细路，所以啲家长又放假，即大人都会放假啦，就好好混乱，一片混乱咁啦，系嘛， 同埋连咧搭飞机都会遇到， 一定有， 一定啦，去旅行又充斥住呢啲咁样嘅家庭式嘅嘢。 你以前暑假咩做啊？ 以前暑假是冇咩做 的，学生嘅时候对你嗰暑假你会啊咁。 以前细个通常做嘅咪就系海洋公园咯，详情就去睇翻呢一集啦。 哦，即系你一 冇乜做噶， 必定你觉得暑假就系同海洋公园连接咗噶啦。 系啦，其中一个环节， 但系去一日嘅啫。 咁我都 暑假放 过 几月？ 我嘅暑假咧冇话，好似有啲人话去旅行。例如啲人會去旅行啦，呢個係大過咗啲人會咁啦。但係我都冇。 暑假去旅行嗰啲人好有錢嘅，因為機票好貴啊嘛， 屋企人放假啊嘛。 即 係 有啲同學嘅啲屋企係會去旅行噶嘛。 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嗰啲又係放完暑假，跟住啲同學就會曬命自己去過唔知日本定是樂園啊，美國定是樂園啊嗰啲咧，跟住就哇爹哋啊， 我 爹哋去啊，跟住我就你有冇去邊度啊？ 冇噶，我都冇。 我话有啊，过海。 我觉得嗱咁讲啊，暑假对于我嚟讲就系喺屋企咯 ，hea 咯， 热啦 ，hea 系啊，即系唔使翻学，但系冇咩做，亦都冇， 亦都冇人安排你做啲咩。 我最惊咧系咩咧？有啲安排就试过就系去补习， 哦， 即系去参加啲班系。唔是兴趣班，是即不是那些学东西都玩那些。 学科上面的班。 学科 那些。你学过什么 数学嘛。 数学咯。不是就是我阿妈觉得不如你暑假去报这个什么 course, 即是做数学。 进修 下类似。公民不是。公民是有学过但不是暑假。 公民数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学。 公民数是有一套。 奥数那些。 教你不是没有奥数。 教你计数的方法。另一 方法是心算的，它是用。我印象中是心算， 要你心算咁大镬啦！ 即 系 佢会用时间啦，同埋密集式咁样做，重复做一啲数咧，令你去心算快啲咯。尽量唔可以数手指，唔可以。 咁即系你意思，你暑假都净系做呢啲嘢嘅啫？ 唔系学公民数，系大个啲嗰阵时去报，直情系啲课程嚟噶，做数噶。 唔系啊， 好闷啊，觉得。 系啦，咁即系你嘅脑海里边，你细个嘅暑假就系会去一次海洋公园啦。跟住多数喺屋企流流快快咁 hea 啦，喺度系咪？ 冇街去嘅， 冇街去啦，好少系啦，即系屋企人。 亦都大个啲嘅时候，即系你话中学咧，你应该可以出街噶嘛，但系都冇乜噶，因为冇钱啦，同埋屋企人吓你去边啊咁咯，即系冇俾钱你去边度啊？ 哦， 咁你有同学咧，咪好兴约埋一齐出去嘅暑假 噶嘛？ 但系佢哋我哋冇约噶，即系冇特别，我识嘅圈子我哋冇约去咯。 哦，即系冇去个 camp 啊，即系同啲同学一齐 camp 啊，咁嗰啲 冇 嘅， 冇噶，好窄噶，即系冇呢啲咁样话去边去边玩噶。 歪歪其实系白叔骨啫， 系啊，又冇去过旺角嘅嗰阵时，即系连有啲人话，梗系去行街旺角啊， 通常都会去影贴纸相啊，同同学行街啊咁 咯， 唔系嗰个年代。 哦 ，OK， 我系嗰个年代，但系唔系喺暑假去咯。 佢 嗰 贴纸相系一张卡嚟嘅， 即系唔会系暑假因为你暑假出去咧，自己出去要俾车钱嘅嘛。你平时翻学佢可以系啦， 即系放学去嗰度。 因为你另外突然间你出去边啊？你去边啊？ 额外自己 额外嘅钱嚟噶嘛？佢就会觉得你放假嗱放。屋企做晒暑假作业未啊？最中意问噶啦，做咗嘢未啊？ 做晒未？ 系做晒未啊？几时做啊？ 抄 嘅 啫，暑期作业。 咁梗系咁讲噶 啦。我抄都懒得抄。 咪你开头咪又扮下嘢做下咯，跟住咪就喺屋企度扭扭快快咯。 后来我发现老师唔改噶， 系好早就发现 啦。系啊， 系啊，你交俾佢都唔睇。 我老早就发现， 佢睇都唔睇摆喺度。 我大概系你问，因为我嘅小学咧，嗰啲暑期作业咧系一本嚟嘅啫。 系啊，我都 系 一本。 系咪啊？佢第一页系中文，跟住英文，跟住数学，跟住中文、英文、数学、中文、数学，咁成本咁揭 嘅 啫。 后来好似有三本嘅。 系，但系我好似二年班嘅时候， 定三年班就发现咧吓，其实咧你九月死做烂做赶起嗰本做晒啦，阿当，跟住佢只系收咗之后全栋咁摆喺个课室最后嗰个柜。 系啊，佢都要得闲帮你对啫， 对乜柒啫？ 都已经开始下一个学年嘅嘢。 即系做功课啦，点会对呢本嘢？ 同埋你开始下一个学期嘢噶啦嘛，都回翻嗰度。 我就每一次都见到佢，可能好似即系三年班就发现吓、啊，其实佢都系摆喺度，都唔谂。 三年班就发现啦呢、這个人， 因为我成日都坐最后噶小学嘅时候，咁就发现，喂，超佢又好似二年班。班嗰时系咁，都系成栋摆到好啫嘛，摆下鬼嘅真系。 收完 即 系摆翻。 最后就我就好似真系由三去四年班开始咧，我净系做头尾嘅，我 中 间唔能做。 我做都诶，唔系后唔系小学好乖，交齐晒嘅，但系诶中学之后开始唔做啦。 中学嗰啲仲仲衰，中学嗰啲唔系一本啊，佢就叫你唔知咩做几个诶阅读报告啊、哦，一定要做，一定要交咁咧。但系我又系发现啊。只要你交俾佢都冇人睇，又系摆喺嗰度，或者佢收完之后咧，有啲人做到烂废废或者咩，佢都唔发现，即系冇睇过啦。 系， 跟住我又唔做啦。 我就系试过买嗰啲答案或者去睇嗰啲答案， 唔使啦， 唔使啦。 我就觉得唔系开头咧，有时有试过咧系做嘅，真系，即系做咧就可能譬如。觉得不如一日做两页，咁你就唔会觉得好大负担啦，即系你唔会觉得最尾先系冲刺啦。咁但后屘都系无以为继，都唔会做噶啦，继续即系唔会话 唔会咯。 开头就一日做两页啦，系分开啲做啦。 我阿妈就成日话啦，不如诶，点解你唔一开始做晒佢啫？ 有啲人系噶嘛， 你不如一开始嗰个礼拜你每日都做 Q 晒佢啦，咪唔使烦咯。跟住我心就谂。我唔使乜做晒佢，即系我都系咪都唔使烦噶啦，即系 我真系越褪越厚啦，又系。 佢又话我噶，即系小学嗰阵时咧，佢可能到八月中啦，就开始就喺度钳我嗰本嘢，就话点解中间仲未做噶，净系做晒啲阅读理解啊。 咁其 实 咧，你最大敌人系你阿妈，并唔系老师。 系啊，跟住我就同佢讲， 消灭佢。 我真系同佢讲，唔系啊，佢哋唔会睇噶，咁咯。佢就但系你都要做噶，佢哋唔会睇噶， 但系都要做噶。 跟住拉锯嘅试过咧，佢闹我闹到好金，就系、是、我点解唔做埋佢？跟住我系都唔做， 系 跟住佢打我，但系打到我都系唔做，佢冇我符。后屘佢系发现系咯，真系又唔会话佢冇交功课，唉，是但是但啦，唔好理佢啦。 O K， 得过且过啦 吓，放弃 唔系我咧就记得我细个系有做嘅，咁做完之后咧，通常屋企人就叫我，喂、哎，头两个礼拜好做晒佢啦，跟住你就可以翻乡下玩啦。 哦， 那点解要翻乡下呢 冇人理你嘛， 因 为 佢哋要翻工嘛，唔得闲啊嘛。 等你乡下就得啦。 等我翻乡下就，譬如有阿姨啊嗰啲凑我， 系有人睇住啊。 系啦，就所以就会。 其实咧，嗱，你话你有得翻乡下，你觉得乡下好唔好玩噶？即系对于你嚟讲，系咪好噶？ 因为我其实系翻乡下系中意食嘢嘅。嗰度好多嘢食啊，所以我系好开心噶。 即系你中意嘅 活动，愉快嘅，你中意 好愉快嘅，因为譬如我有表弟啊、表妹啊， 好多 啲人一齐。 然后我阿姨会买好多零食啊，每日可以饮牛奶啊、酸奶啊，系啦。 我因为我成日听有啲同学话，暑假你去边啊？诶，翻乡下咯。跟住我就觉得，你哋就好啦，有得翻去，即系好似有个地方去噶。 有啲嘢做啦，既定嘅节目， 好似佢咁讲啦，佢翻去咧好多啲亲戚细路嚟，一齐一堆人喺度。 但你谂下，我就几岁就要自己搭飞机喎。 但系我觉得好似有个旅行去咁啦。但系对于有好多同学都会话我翻乡下咯，放假咁啦，我就觉得你就好啦。我都唔知道我冇嘅，点解我哋 冇呢味嘢？ 即系我屋企就冇任何话我翻乡下。 但我听嗰啲同学系好憎翻， 有啲系嘅， 因为有啲 热啦，又话即系 乡下嗰间冇冷气 啊， 系我听过个同学系话佢乡下应该都系大湾区啦，而家即系广东地区嚟嘅啫，只系 翻大湾区嘅。 系啦，即系佢只系广东地区，就话听咧好惨噶，即系有好多蚊啦，好污糟啦，跟住去到翻到去咧，系有啲小朋友，但系人哋又唔骚佢啦，即系唔熟啊嘛，因为所以佢就好似流流快快咁过咗一两个礼拜咁，好热咁晒到黑晒咁翻翻嚟香港。 我都系黑晒嘅，同埋我明嘅，因为我有时咧去翻阿爷佢哋乡下嘅，即系阿爸嗰边 啦，系啊， 咁咧嗰度就冇乜嘢玩噶， 系啊， 跟住之后咧，住因为咧阿爷会俾零用钱我，可能俾500蚊我噶嘛，但系你翻到去人哋觉得你好有钱噶，就叫你咩都请佢啊。嗰个阿爷嗰边嗰啲亲戚咧就唔系，即系比较乡下啲啊，即系大湾区。 即另一款咯， 另一款啊。咁我就觉得好惨咯，翻去俾人恰嘅。跟住我就话有一次年暑假之后，我同我阿爷讲话，我以后都唔翻乡下， 唔翻你嗰边。 系啊，因为好好惨啊，我俾佢哋呃咗去唱 K， 叫我俾钱啊。我觉得好惨啊，当时你细路觉得哇，做咩要 啲咁样？ 要我俾成千蚊出嚟啊？做咩？我成千蚊，大佬可以够用成个暑假。 晒到黑晒我都记得系啊，嗰啲同学通常去过乡下嗰啲黑蚊蚊， 或者咬到成脚都系蚊咯。我记得有个同学，我个女同学咯，即系放完暑假之后，哇！你搞咩？即系点解你咁样？ 但系有得去旅行嗰啲人就好开心嘅都， 有得去旅系，但系有得去旅行嗰啲就通常对我嚟讲都有啲晒命嘅可怜虫啊！我听 系翻乡下好过去旅行，即系冇咁晒。 我记得嗰阵时我仲问过，因为我屋企咧又系唔兴咧。即系冇翻下呢样嘢啦，又系唔兴有啲咩节目，有啲咩活动啦。总之你正常常喺屋企，唔好真系去啦。 嗯， 你俾钱你啊， 我带你去边啊啲啊。 你问我咧，我记得暑假有一个节目系一定会去嘅，系书展咯。 哦， 即 系 总会去一次， 系 啦。咁你海洋公园都有，系总会有嘅一次咯。 海洋公园反而约同学去啊，后来。即是暑假的时候同学就说去咯， 跟屋企人去嘛，跟住同埋沙滩咯， 系沙滩 有 嘅， 系有去嘅，咩宵夜食啊咁嗰啲咯， 系啊。歪歪咧就话冇经历过咁晒嘅时候宵夜食噶，佢即系譬如因为我咧中学嘅时候就开始暑假 嘅 时候就约翻约翻同学 系 好热嘅时候宵夜食， 系啊而家咯。 系 啊，我哋行出去咁啊， 冇错啦。喂喂，哇咁热点样食噶？ 我真系食唔落啊，大佬。太热了，我觉得。 但在海边其实不会热的，不知道为什么。 好晒咯，只是。 是啊。 真的晒阳光咯。并不是那个你在铜锣湾等马路过的热咯。 是啊，很舒服的。 啊、 不知道为什么晒过、 okay 啊。但是黑晒的又是。 我都试过夏天的时候去玩水玩沙啦，玩沙啦，我唔识游水啦。你冇嘢做噶嘛，你俾个铲你掘噶啦嘛，唔知掘去边噶嘛，系咁掘啦。总之就是。 掘到美国 咁 样。 系啊，跟住之后咧晒伤咗。因为你同埋你妈喺度掘啊嘛，系咪？喺耷低头掘啊嘛， 所以就背脊 晒得最衰系懵仔枕嗰个位， 即系即系佢好似做嗰啲地盘工人， 系啊，去咗 红晒噶啦。 跟住而家谂，而家后屘而家谂翻，点解我妈唔帮我搽防晒嘅咧？佢冇理我噶， 咁中意掘地噶嘛？ 细路仔都系咁，你而家行出沙滩睇，全部都掘紧地啊，烂、 哦、 地一片， 都系嘅， 啱嚟，全部都 冇理过我咯。即系成个人咧， 在意系咪 晒到咧？ 后屘 人生一次啊，就系晒到甩晒皮啊，好痛噶。其实 我都试过一次嘅，但系一次 咩咯？自此之后我就冇啦。 啊，同埋突然间谂起咧，暑假咪有啲暑期电影咯，通常咪有啲可能系 暑期档咯。你记得睇嗰啲咩？ 嗰啲咯，唔记得啊而家。 通常咧，你我嚟讲咧，暑假会上嗰啲戏都系动画， 系啊，动画啦。而家都好似最近都有 片或者。 有一个咩全家都是超人嗰套， 哦那個、 超人特工队， 系啊，超人特工队， 我唔记得咯。即系我记得暑假都有啲戏系因为 有暑期档啊嘛， 动画嚟，可能就会啊带睇啦咁样。 叮当大电影次次都 暑假，即系 话 不如带你去睇啦，即系嗰啲咯，冇迪士尼嗰啲咯 ，Pixar 咯， 系啊， 系系哆啦 A 梦，哆啦 A 梦， 即系呢个可能就系暑期嘅有啲嘢做。 有一啲后生啲嘅人唔知道我讲叮当系咩， 叮当，叮当， 唔系啊，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留言系话。他们家里人不知道几岁几岁全部都很小的，但他们懂得我们说的那些、那些即是那些舊史说的那些东西的 舊史 那他都不是 很小的，这样说 但是小过我们的、 哦、他对历史很有了解了是 所以我怕我有时讲叮当可能人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刚才你 YY 就说小过的时候就在家里吃啦，你真系到大个，即系中学之后都系咁噶。 唔系中学咧，即系虽然话冇成日出去啦，但我记得后期少少，即系再大啲，即系中学嘅中四五嗰啲啊，即系唔系话中一二嗰阵时啦。咁我记得咧，有一样嘢就系咧，暑假会做嘅，你哋都应该可能会做过，就系、是、喺暑假嘅时候，大家就话要染发啦。又话即系话，喂，你染个咩发啊？ 我 要染个咩色啊？咁嗰啲咯。 我 试过暑假可以两个月嘛， 我试过一次啊， 系咪啊？即系你会约有啲同学都会讲噶嘛， 仲要唔系出去染，喺屋企染， 自己染噶，系啊，自己染啫嘛， 红色咯， 系啊，即系话我想染试下染发， 因为 当 年 Sammy 红头发好正， 我当年都染过红色的，因为我是因为那个 X Japan 那个吉他手，他整头红色那一种。 即是你都是趁着暑假的时候，喂，不如染发啦，你染什么头啊，或者电发啦，同学。 是啊是啊。 都有钱啦，那些就去发型屋啦，学你说的。 但是跟着我是阿妈帮我染的，即是他们会帮我染的。 但是你就要在上学之前染发黑他。即有些人就借啲染不染就会被人捉咯。 实足噶啦， 跟住喷喷啲黑色噶嘛，跟住又俾人捉咯。 跟住有啲人就趁住暑假做呢样嘢咯，我记得，即系有个咁嘅记忆咯。 但系染发唔系一个活动嚟，即系你一个节目。 唔系噶，都会同同学喺度讨论噶嘛。 即系你染完之后就成个暑假噶啦。 我记得好似都系试过一次啫，贪得意啫都系，都系自己 染 过 一次。 你好好奇想买嗰啲，喂，不如买呢只色啊！你跟住佢话你咧咁样，你即系咁样讨论。 我就知道染嘅时候，我妈就话。哎、你染乜鬼啊？即佢就系冇冇咗，即系冇染啊，冇嘅， 即系觉得系一个 很 短暂。他就說 你一染完之后，跟住又要买一个黑色，买翻一个染翻黑咁做咩？ 系啊，细时咪细个唔会觉得伤头发噶，冇呢、 啊、 件事噶， 觉得好想试下噶，贪、 啊、 得意咯。我觉得都是贪得意， 咁系咁噶啦。 系啊，同埋冇都系唱 K 咯，我记得 睇戏咯， 系啊， 真系。 大啲系咁咯， 大啲嘅时候，暑假对我嚟讲，其实都唔系好中意出去，因为我怕热啊。 嗯， 我绝对地怕热。 我暑假会去游水嘅， 识游啊嘛。 我又唔识游，我都唔 识游啊。 系啦， 就冇呢啲咁健康嘅，系啊。 我好大好老啦，咁讲先识踩单车咧，嗰阵时又唔会去踩单车。 嗯， 即是学生的时候又没了、這個、啊踩单车啦。 我都记得学生的时候去踩单车。 没 了 歌仔唱。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试过暑假呢很兴一些报一些班学的，即是一些即是兴趣班，只是暑期学的。 我想小一点啦。 小一 点。小学啦。 学过些什么记不记得 画画。紫黏土。 我都记得学过类似的手工班。 紫黏土你有学过、 啊、有我都有学过。 而家有冇人玩紫黏土啊？ 冇 句。好像冇呢味嘢咁突然之间。 有。 唔兴紫黏土是兴第二啲啊。 是嗰啲陶瓷嗰啲嘢咯。 或者是树枝嘅可唔可以？即 系树枝胶。 系呢种紫黏土话要整完之后风干、 啊啊、 再上色噶嘛。 系、啊啊啊、 可能要访问翻小朋友先知道、 啊、 你觉得 脱节 啦咩啫？ 以前我好，我记得咧，即系咧小学咧，佢会派一本书俾你，佢就。就话咧，暑假有本某一个我唔记得咩机构啦，即系譬如例如嗰啲咧，好兴成间嘢会搞好多唔同嘅兴趣班，会出咗本书噶。 哦， 即系你去嗰个社区中心咧可以报噶。 明爱咯， 类似嗰啲啦。 八十年代系啊，跟住 佢会俾一本嘢你啦，跟住全部有好多，跟住我见到全部都好想参加噶，但系我妈都冇俾我参加噶，即系佢可能会讲话有啲就出去嘅参观嘅。有啲咧就係玩嗰啲手工藝啦。 咁、哦、你唔好話出邊嘅機構咯，其實學校都有啲話同你講話，學校會舉辦呢啲暑假有啲，即係翻嚟學一啲嘢，或者可能佢搞啲咩一日遊啊，同學可以參加， 係一啲去旅行啊咁咯。 當時我學校就冇嘅，不過佢就俾咗一本，即係附近一個區嗰個社區中心咧。我記得後屘好似有報過一個咧，係整手工咧，但係好無謂嘅，好好雞嘅，好雞好雞。我记得好似用啲意粉嚟砌一张画噶， 哇！听到都好臭啊，意粉一定 唔系，即系佢系用 干 嗰啲啊，屌你都湿滴滴摆上去。 唔系，我记得我堂妹，我堂妹成日话，暑假佢去小童群益会玩啊嘛， 系 啊，咩玩咧？ 好多人都 系 去噶， 因为小童群益会咧 开放嘅， 有盘啊，去到其实系， 就会啲人就喺度打嗰个棋啦， 即 系 好似坐监咁，你可以打嗰个棋， 放风喺， 跟住之后玩好多 board game 可以玩。 跟住打机啦， 咪 仲要玩电脑？ 唔知道，我冇问过佢。 同埋以前唔系个个屋企有电脑咧，佢哋喺社区中心度玩电脑噶。 同埋有盘啊，即系因为我堂妹咧，佢自己一个，佢冇兄弟姊妹噶，咁所以佢小玉葵会唔会有其他嘅人一起同佢玩咯？佢一条喺屋企玩大富翁咩？唔通系咪先？波子棋咁望同佢捉啦。 不过咧，即系我听过啲同学，好似你话，即系可能佢哋会自己去呢啲地方， 喺屋企楼下啫嘛。 但系我就冇试过噶。即系我就好似我屋企冇啲咁样话，哎，你不如去嗰度同人啲人玩下啫。 冇嘅，因为佢哋会觉得你唔好自己行出去做咩。 系啊，啲人好，即系我屋企嗰啲人就比较即系保守，就会吓你去边一个人出街咁，你去边啊？即系唔会咁咯。所以好大个我先出街嘅自己。 我通常暑假系不停咁 细个就睇书咯，因为唔使出去嘛，又唔使人陪嘛，你随时都可以睇。 同埋细个要交月度报告噶，暑假 小儿科都系、啊，我都唔做嘅，我都唔理。 就 系头 先咁讲咯， 唔系你咁样讲翻，我系细个都系成日去图书馆嘅暑假， 因 为 唔使钱啊嘛，有冷气。咁可能你讲图书馆，你屋企人又觉得哦好啊咁样噶，你唔会觉得唔好去啊咁噶嘛？ 系嘅， 即系好似啊几好学啊佢都咁。 同埋大啲喺屋企，我就开始系咁喺度。唔使出去噶啦，有线嘅时候咪睇电台咯，全日睇咯喺度。 我都系睇电视， 佢播咩我咪睇咩咯。 同埋嗰阵时候，好似我屋企，好似我阿嫲喺度，即系咪同阿嫲生活咯。咪就喺度诶食饭啊，睇。 我应该讲漏咗，我应该系打机嘅。 我冇乜打 Game Boy 咯，有时讲 冇乜， 同埋瞓晏觉咯又得。 你而家都瞓紧啦。 最开心啊，暑假。 但他之前明明说他放学回家都是翻学 的，但 你又他翻学都 早啲瞓都可以， 黐娃真系好。 同埋睇电视狂睇嗰啲重播嗰啲节目咯， 哦，即系你都市行程之前做 啊 嘛， 嗰啲戏咯， 点九至十二点九 一齐睇咯，唔系咩做嘅，点即系觉得而家觉得暑假咧，其实真系 我系咁睇 VCD 咯，嗰阵时 之前借嘅要有时 我有啲嘢买咗嘅，狂睇睇嚟睇去都系睇一下摸摸。茶啦，睇紧干柴烈火啦，睇一万几次， 睇咗好多次， 系睇一万几次， 就系睇嗰啲重播， 同埋系咁睇周星驰咯。咁但系有阵时即系我冇有线嘅时候，咪咁睇，有线咪狂，即系开电影台咯，开一日咯。 我以前会去同学屋企睇电影台嘅，我冇咁奢侈，我 以前我同学会嚟我屋企睇电影台， 就系咁啦，系嘛？ 系啊，开晒冷气咁样，佢过嚟 啊， 佢过嚟 跟住瞓喺度啊嘛，系咪？ 使唔使熄灯啊？ 我妈六点先翻嚟啊， 使唔使熄灯扮戏院咁啊？ 唔系，我有去同学屋企打 PS2 嗰啲噶，以前有出咗噶啦，跟住打街霸喺屋企喺佢屋企流连咗成日，或者系睇有线咯，真系。 系啊。佢哋嚟我屋企睇咯， 冇乜呢啲。 我唔打机， 因为我有个同学住我楼下噶， 我 成日去佢屋企啊。佢屋企成日冇人 嘅，好近嗰啲同学好开心。 好少啊， 系我都冇乜试过。 同埋我个同学开始上网识人，我就陪佢一齐同人，即系佢喺度倾偈嘅时候， 我睇佢咯。 电脑界啦，即系有电脑事。 I C Q 系啊，好好笑。 我未嘅，我未有电脑。 当时咧，应该系开始系暑假时候有个 Yahoo， 但系唱歌噶。 好多人 唱歌，好似我有啲印象，你又讲系啊个 chat room 咧，净系唱歌噶， 有冇样睇噶？ 冇噶， 带把声啊！ 系啦，咁我嗰个朋友就唱歌好叻嘅，我就听佢哋。 咁点啊？即系带一人唱一首，有人会点嚟听咁？ 即系有啲人长期 hold 住个麦噶，即系麦霸噶有。 我比较会疯狂咁玩 Yahoo 桌球。 哦、我都有啊， 唔使钱噶嘛。 同埋我有去新浪度打麻雀嘅，佢可以同同学一起打噶。 我去 Asia Dog 咯 ，Asia Dog 好正啊。 就系咁咯，以前细个就玩呢啲咯， 鸡小游戏。 我暑假真系冇乜特别嘅， 系都冇乜特 别。同埋嗰时最憎咧，我咪话去书展嘅暑假一定要去啦。 系啊系啊。 咁然后但系去暑假去书展嗰个后果就系，你点样筹集一个去买书嘅资金？ 哦， 究竟边度挖啲钱出嚟可以去买书？ 所以我好中意翻乡下噶，翻乡下我阿姨就会俾钱我，咁我翻嚟就可以去书展， 就可以买自己中意嘅嘢。 冇错啦， 冇咯。而家我都。仲会去嘅书展，但我大咗之后就会觉得已经唔系暑唔暑假，系啊，点解书展一定系月尾嘅咧？未出粮屌 哦！ 我咁谂啊，应该唔可以月头。 但而家嗰啲书展有阵时咧，嗰啲父母咧系去买嗰啲补充， 好卵惨，我觉得。 并唔系买啲书俾你睇， 拉个箧去买全年嘅要做嘅练习 啊，即系嗰啲翻学嗰啲， 同佢一齐拣。 嗰度我系最唔中意行嘅嗰一 part， 我通常就中意行即系 成年人，即系本身我行嗰 part， 因为睇下有冇啲咩文具得意嘅精品咯。我都会行嘅， 唔系有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姑姐好中意睇书嘅，佢咧就系陈梦媛嗰啲 fans 嚟噶，咁所以咧佢一定有一区就要去台湾小说区嘅。 陈梦媛嗰只姐好狼噶， 买好多啊， 系啊， 就 系 姑姐咯， 因为佢哋好兴咧会买翻咧，即系平时已经租咗嚟睇噶啦，即系平时买嘅，有啲人可能唔系平时，佢哋可能咧书展买平啲噶嘛，即系 set 咁， 佢就买 出新书噶， 一堆咁样攞个箧拉走又系。 好劲噶，我屋企好齐嘅细个， 听讲书展或者个漫画展啊，以前 动漫展啊， 动漫展 去嗰啲。 因为其实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书展同动漫展一齐， 系啊， 系啊，哇！你入书展嗰度兜捻到啊，嗰啲天桥都未入到去。 要分开咯， 分开咪好啲啊？ 分开咗都系要等嘅， 但系冇咁恐怖咯。你兜到去华裔嗰度啊，即系隔篱嗰度兜到啲天桥都系兜到入到去。 因为以前话咧，动漫展嗰啲咧，直情即系啲人系根本就去晒动漫展嗰度抢嘢，所以就霸晒嗰啲， 霸晒啲位兵，唔系嚟睇书买书啊嘛。 每次都会新闻嗰度睇到啲人冲啊，问啲细路，诶你跑几耐队啊？你嘅目标系咩咁嗰啲咧？ 我试过排书展排入去咧，热到咧， 好似两个钟我最耐试过。 哇！黐捻线，我真系。 有啲人唔知道排头位嘅要， 系 为要抢个把唔知咩。 以前电视会成日咧播出嚟 新闻 啊嘛， 后面啲人跑咗只嘢，我哋今日咧 系 书展开台啦咁啊嘛。 跟住你见到佢影嘅时候咧，嗰啲男仔真系咁样。 你想买咩？我依把半月刀啊！咁 嗰阵时风云啊， 系啊，即系嗰啲要买呢个啊。 我最记得呢个同埋周秀娜当时出写真又系咯， 即系咩天桥嗰度派雪糕定乜鬼啊？ 系啊， 好 多人 系咁影 嘅， 类似 啦。同埋有个揽枕。所以 我记得有张相咪，好似唔知个访问定咩，系一个十几岁嘅僆仔揽住个揽枕，话终于买到啦咁啊！ 唔知佢而家点咧？ 唔知啊，唔知而家 佢仲有冇 keep 住个揽枕咧？ 唔知佢对周秀娜而家冇晒波有咩睇法？ 喂， 系咯，佢而家真系冇咗。 佢系整出嚟嘅， 好瘦。 其实佢系可有可无。 佢唔系整出嚟， 你 唔好乱 讲，你唔好乱咁讲。 唔系，我意思佢系剪出嚟噶。 唔知啦，总之佢而家冇咗咯。 有阵时唔系咁嘅， 但系佢嘅身形都好好睇嘅。 你我系咁帮佢斗，系咁阻止佢。 惊啫，我又唔攻击佢。 唔系，你唔好讲一啲， 我哋唔知道系咪真嘅嘢。 我意思系咁啫，我唔系话佢整出嚟。 好啦，唔使再强调。 你 cut 咗佢咯。 唔系呢个好笑，我哋唔会 cut， 放心。cut 好大工程。 书展都是这个暑假必经的一个活动啦，很热烈的。 但我现在呢，我有些朋友，即是有小朋友啦，那我就问他，你个女儿暑假有什么做啊？跟着就说暑假有什么做？首先呢，他排日帮他排晒的啦。首先呢，一开始呢就要做晒啲暑期功课先。咁当然依家佢哋嘅暑期功课就唔系我哋嗰啲 冇人睇 嗰啲啦，系啦，即 系 iPad 做嘅咧， 系啦，要上网啊， 系啊，上网 填登入一啲嘢啊咁啦，跟住又话要同佢去学学咩学中文啊，即系补一啲班啦、啊，就系、是、你话斋啦，嗰啲班咧唔系兴趣嚟嘅， 唔系系想补级啊嘛， 系啦，学科嚟嘅， 佢想喺暑假嘅时候进步一下， 系啦，跟住咧又惊佢日日喺屋企唔知道做咩咧，就话报附近嘅一个可能屋企附近嘅一个练习班啊，定咩咧，就去做下嘢啊咁咧， 即系唔可以坐喺度等佢， 系啊，起码同埋晏昼要出下去， 同埋咧要俾自己有 me time， 所以一定会叫佢做一啲嘢。 咁、哦、我 friend 唔系因为做紧嘢噶嘛，我哋即系佢翻工嘛，佢唔系阻住佢嘅嗰个小朋友嘅喺屋企要。 可能又想平衡一下，俾一啲活动佢系喐嘅咁样。 系啦，跟住 就唔系坐喺度嘅，净系。 跟住我仲话，咦？咁啊，哇！咁佢同冇放暑假系一样。 咁但系佢觉得唔系啊，都有得玩啦、啊、咁。 哇！俾钱佢学价好贵价咁啊！跟住我有时就谂，哇！其实真系做小朋友都好攰。 其实佢哋都唔会容许佢哋咧，净系屋企 冇 嘢做噶。系啊，即系佢唔会容许话，诶、哎，你屋企你冇嘢做啊？ 冇呢味嘢， 咁所以你哋两个都曾经喺屋企冇嘢做，可以睇成日，有时系好幸福咯。 同埋夜晚可以听哇哇哇，唔使瞓啊。 即系以前嚟，我谂而家系唔会容许你话，诶、欸，你冇咩做啊？你做晒嘢未啊？即系 咁，我都 会 俾人判 我。 你做咩坐喺做咩？你冇嘢做，我都有嘅。但系 我觉得佢哋系一种咧成年人睇唔过眼细路咁得闲，因为佢哋要翻工啊嘛。喂，真系翻嚟。吓、啊！你今日全日喺度做咩啊？ 咁即系好似我翻到屋企问啲猫，你成日就系瞓喺度啊？ 跟住佢就望下你，系啊，我系咁噶啦，暑假啊嘛，咁样样。 唔知啊，好 push 啦。 系啊， 系啊， 有冇啲 hea 啲嘅暑假？ 佢哋冇，我哋冇一个 hea 字。 我而家好怀念暑假，因为发现即系而家好难放一个咁长嘅假期啦。 哦，系啊， 即系你冇一个咁嘅时间， 我唯一觉得 好舒服咯。 我有阵时放假咧。即系会谂咧，唉，真系可以而家咁讲啦。而家做嘢，你放假嘅时候，你唔好理有人 WhatsApp 你定咩啦，你真系可以咩都唔做咁坐喺度，你唔使谂，唉，阵间仲要做埋， 好难啊， 唔系，唉，阵间仲要做埋啲数学功课，唉，未写添嗰啲嘢，未整添， 系啊， 而家就唔使咯。 我觉得暑假咧真系好适合休息，即系啲马咁啊， 瞓晏觉。 系啊， 啲 马 梗系要啦，但系热点排啫，点跑啫？ 咁你人都系啦，出去做咩咁热系咪先？ 因为人又冷气啊嘛，咧冷气房做嘢 下咁样样，即系有人可以瞓下，饮下嘢，食下嘢，咁啊摊下咁啊算咯。 摊同埋瞓， 唔系，但系都有啲人系几 好， 有啲人系唔做嘢唔安乐嘅。 系，但系我意思即系如果暑假能够做到咁啊，真系。不得了， 日日都系咁，好唔好？ 系啦，日日都系咁，但系冇钱啊嘛， 想 有钱得噶。 佢就系想咁，我想瞓个晏觉先，你话好唔好？ 系啦，如果暑假系咁就好啦，真系。 我反而有一年嘅暑假咧，我突然间热切咁觉得，哦呢一年暑假之后，我应该嗰啲暑假都唔会系咁样噶啦。就嗰时仲做紧书店嘅 part time 咧，跟住有一堆同事就一齐去咗海边咁啦，即系去咗沙滩，去咗租个。嗰啲叫唔系 camp， 嗰啲叫咩宿营啊，即系租咗间屋都系 camp 嘅，跟住即系玩几日啊咁样，跟住又去海边啊，又系啦，就踩单车啊，即系你唔使做其他嘢，突然之间觉得我嗰时已经嘅岁廿头啊，系啊，我突然觉得啊呢、這个应该系我人生最后一个暑假， 即系唔会之后有啲咁嘅限制 压 制， 你唔会咁样噶啦，其实突然之间咁觉得咯，咁啊真系嘅，到而家都冇再出现嗰件事啊。 咁我谂我人生最后一个暑假又唔系你咁，我反而系去咗台湾旅行啊，因为毕业啦嘛，咁就同啲同学一齐去旅行嘅。嗰个应该系最后一个暑假，真系。 我 feel 咯， 但我有一个朋友到而家都有暑假嘅，因为佢系 老 师。 哦，咁、哦、但系佢嘅暑假要翻去 的，有啲老师 系 备课， 系啊， 即系 嗰个 唔系翻全日啫嘛。 因为佢哋依家老师唔系净系做老师嘛， 系啊，佢哋有好多嘢要做， 佢哋有好多新嘅挑战啊，又要又做埋啲行政嘢，可能 系啊，但系。都起碼是叫做有少少暑假，兩個星期有嘅。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暑假完咧，中學有一次，好似應該中四去中五咧，因為都係同一班人嚟噶嘛。最後中四中五咧，咁嗰啲班主任即係老師一樣啦。我就問過嗰個 Sir， 佢暑假咁，你暑假做啲咩咁？ 去旅行噶啦，佢哋。 跟住佢答我：我咪翻嚟咯，唔使做。我有好多嘢要做噶，咁佢好认真咁答我，系、 哦、 啊，我会翻嚟，我要备课咯，佢都要整下下年啲嘢啦，咪点？ 系啊，佢哋好惨噶， 所以有阵时候我觉得只有小朋友先享受到暑假， 啊、好唔好？而家嗰啲细路咯，系啊， 而家嗰细路， 你曾经都系细路嚟嘅。 但系当你放喺嗰时候，你唔觉得享受噶嘛？ 咁即系所以，如果佢仲好后生，听我哋嘅节目就叫佢 enjoy 佢暑假。 系 啊，你真系 好细个，即系听我哋节目， 你要全身暑假 咯， 头昏脑下， 系啊， 要快啲噶啦。 你要感受一下，尽力咁感受一下。 我而家尽力紧嘅，例如我都提自己，可唔可以每年暑假或者夏天啊？呢啲七八月嘅时候，可唔可以都去一次沙滩呢？ 嗯， 即系 feel 下，觉得啊，系夏天啊，即系唔系话嗰个铜锣湾闹市嘅夏天， 嗯， 系海边咁样啊嘅夏天，就觉得好似一个小小嘅仪式咁咯。 系 啊， 仪式添， 系啊， 好神圣咁样。 因为你讲夏天，你一提到就哇好热嘅，香港行街啲死气候啊，好多人啊咁样。 唔系好多人夏天去玩水嘅香港都 系啊，踢下水都好啊。虽然我唔识游水。我又去唔到泳池， 啲姐姐仲劲啊！上次去海滩嘅时候，嗰啲姐姐啊放假啦，星期日去海边逛， 唔使钱啊嘛。 系啊， 啊佢哋连郊野公园都进展咗， 跟住我见到喺度唱 K 咯。 佢哋喺天桥都放紧暑假， 我哋攞个喇叭，跟住系咁喺度唱咯。 唔紧要啊，而家旺角好多都唱紧， 真系救命！但有啲嘈啫，我觉得系，同埋要唱嗰啲歌又 唔好食。所以如果即系你夏天想去沙滩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拣星期日去啦。 更加多人 系啦， 系 而家都我上个礼拜去过嘅，之后邂逅我晏啲先去， 平日嘛， 系啦，趁佢啲人未放暑假， 系 如果唔系咧，大领落好啦。 如果放暑假先啊， 希望呢一集唔好喺暑假过咗之后先出街， 咁 就得噶啦， 应该 唔 会嘅。 而家暑假好长咩？热天好长嘅都， 唉，真系好热。好啦，拜拜， 拜拜。 Yo, what's up?